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22:06的59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你们的收音机，还有你们的花椒，收听收看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是个特别开心的日子，第一，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五一国际劳动节啊。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是通过我们辛勤的劳动换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值得。你去比如说买一些东西犒赏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 strong， 理直气壮。第二件好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十点大陆机终于在花椒有一个专属的直播 ID 号，就叫做十点大陆机。以后你再搜索的话，如果你有花椒的 APP， 你是花椒的用户的话，就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喽。看到，哎，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嗯，那请允许我再介绍我们节目的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话，你可以通过各种的 APP， 各种的收听软件来找到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这个了。 嘿嘿嘿嘿嘿， 来了，关爱青年计划。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四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都在推销我自己，为什么不呢？趁着夜色，趁着你还清醒的时候，赶紧说一说。当然最值得开心的事，就是每天晚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PP 花椒的 APP 看到我的时候，看到节目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个搜索的方式。记住，在花椒里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所有的喜欢夜晚、喜欢音乐、心地善良、俊男美女、阳光向上、内心柔软又不失力量的朋友一起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哇，今天的语速有点快啊，是因为开心的样子。就是像这句话说的，如约而至是个多么美好的词，等的辛苦却从不辜负。终于我们的节目有了专属的直播 ID 号，十点大陆机。我整个人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开心的。 OK， 今天第一首歌有请他上场。 那年头湖对门当荒唐的， 这个人是谁呢？ 给你个小小的前奏，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黄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等等等。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其实刚才实话说吧，那个前奏没有掌握好，这个 CD 它在一直不停地转，我说了几分钟它就转了几分钟。现在终于好了，有请黄磊先生在夜色温柔的时刻带来这首等等等等。我们终于等来了十点大陆机专属的华侨 ID 号。哎呀，你们有小礼物给我刷一刷，给节目刷一刷，谢谢你们。 我原是没有时间流过的故事，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翠翠和大爷爷为人独穿过日，十七年来一向如此。有天这女孩碰上城里的 生活打击过，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人伤害过，我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车票删光所有痕迹想要从一个城市逃离，你或许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因为喜欢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 纯真的仰望，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那年头虎对门当荒唐的思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那 水潺潺一去不复返，让这心酸无声流传。 谢谢黄磊，谢谢沈从文先生的编程，谢谢所有这张专辑里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学作品和与它相结合的音乐和动人的旋律。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在五月的第一天收听收看十点达录。今天是非常好听，不是非常好听，是非常开心的一天。我们的节目终于不用再搜索以前那个 ID 号了，换成了专属的十点大陆及我们节目的名称。以后各位网友和听友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可以跟各位身边的朋友分享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哎，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赶紧去花椒，打开你的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来看看我，来看看我们的节目。谢谢花椒里的好朋友简妮送给我们的礼物，谢谢你对节目的欣赏。我今天很多很多的话想对大家说。首先是感谢大家在18年1月1号遇到的这个节目，再次就是深深的谢谢每一位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还有久违的那些夜晚的心情，我们彼此慢慢的陪伴成长。已经是5月1号了，对吗？我也希望你收拾所有的心情，重新开始，让你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活力。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很琐碎，对吧？有时候会乏味，但是平凡当中有伟大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听友群里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你来听听看，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声音。 这首歌寄过去，转情 量余晖里，知足站在九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 这首平凡故事，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想起谁呢？会不会有一个人你不太敢想见，想去想起他，但是或者有时候说你想起他的时候，你有千言万语不知道如何表达，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告诉他你想他。其实每天晚上我在观察花椒里的朋友，他们的心情，他们整体的一个感觉是需要交流的，因为我们每天工作生活学习速度太快，我们很难心平静气心平气和地说一件事情，恨不得一分钟说两件事情。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如果一天可以办三件到四件事情，哇，你绝对对北京很了解，哪条路不堵，你会走一些小道绕到你的那个办事的地点。比如说你坐地铁，哪一站接驳换乘，你都非常的熟悉，了然于心。那我想你之前肯定会被拥挤的交通惹怒过，无奈过，适应了之后，又去找一个捷径，发现生命的力量。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且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有没有调整好你的生物钟？或者说今天晚上我没有任何的一些安排的 party 聚会，就是想好好调整昨天晚上的那种狂欢的感觉，今天好好休息。你来看十点答录机，听十点答录机就有一个慢慢的入睡的功能，每天的23点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想想我节目里放的歌曲，如果你喜欢，哎，把它放到你的手机的听歌软件当中，可以听听看。如果你真的想要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也可以现在马上打开手机，用花椒看到我的直播，搜索十点答录机，来看看这个微信的公众叫做982后援团，你马上扫一扫它之后，注册时说要是十点答录机的朋友，就可以跟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一起聊天，成为好朋友，真的是有可能成为比你在生活当中那些浮浮浅浅的朋友更进一步的走心的朋友。 这是真心话。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就是周准了，我就是周准。嗨，你们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的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周六周日我们的节目是甜甜为我们带来的，也是我的同事。这个节目365天，只要我们不休假，只要没有那种放假，我们都是直播给各位的哟。终于在一个季度的辛苦的付出和工作之后，我们的节目有了专属的 ID， 现在你到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I am so happy now， 你呢？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样。最近的一部电影呢，很多人都看了哦，褒贬不一。有的人的影评是非常的感动，有些人说看不太明白。不管怎样，电影已经告诉你了，为爱痴狂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我也希望不管是导演还是观众，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依然有为爱痴狂的勇气。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用情用深的爱过一个人，如此的专注，如此的不计回报。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爱的是什么呢？我们拥抱的是什么？我们拥抱的爱的是一路勇敢的，还是装作勇敢的那个人呢？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搜索十点打录机，可以在线点歌，我会明晚准备。那或者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十点打录机，我就可以听到你点播的歌曲的内容。我要听听看这首歌是不是适合我们深夜的这样一个 tempo。接下来我要满足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孤独但不，我想想，他名字叫做孤独但不孤傲，还是孤独但不孤寂来着，反正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就对了。他说，准子你好，我终于又在夜晚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以前你在夜晚见到我吗？我非常谢谢你。他说要点播一首很久之前的歌，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啊，高旗的如果我现在，周华健也唱过，高旗的音色当中有非常非常非常标准的叛逆，有一些温暖的浪子回头的感觉。如果我现在不在这里出现，如果我现在选择在一个私人电台做主播，也许你们看到我们的机会会更多，哪有那么多如果，如约而至才是最美好的词，等的辛苦却从不辜负。我也希望每天晚上如约而至的每一位朋友支持喜欢十点打录机，来一起听听很久之前的歌。 所有被热烈浸透的夜晚，如此遥远的旋转，所有眼前的远去的黑暗汇聚现在，所有那漫长的疯狂的爱经过后是如此短暂，所有坚强的脆弱的承担期盼彼岸， 被生活打击过，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人伤害过，我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一张车票，删空了所有的痕迹，要从一个城市逃离，你或许也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个人对一段故事的热情。我想告诉你，因为喜欢本身这件事情就是美好的，那么多年在城市里，那么多年你离开城市又回来的时候，那份心情也许在你开着车把车窗摇下来一瞬间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在电台播出，如果我们频率是一致的， Give you a five。 很多年轻的朋友，90后00后是很少听高旗的歌的，那些超载乐队啊，很多很多的乐队你们都也许没听过，也只听过名字，没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如果我现在说出一段大大的故事给你们听，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懂得好多，你们自己去主动学习。百度 Google 那么方便，百度百科你搜搜那些70后80后听过的乐队。这首歌确实是有年代感，来自于高旗先生啊。如果我现在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虽然夜色正阑珊，你脑海当中肯定有一个人，天天都会想，时时都会想，刻刻都念到他，只是你不想说，不告诉他而已，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话我从来不主动说，都是很被动的。现在想想这些年，哎呀，错过了很多的缘分哦。所以我要告诉你，大胆表达爱，然后并不是试探的去表达一种爱，一定要真诚的去表达爱。你的方式，你说话的样子，你呈现的这样一个给他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忠诚度都很重要。这些关乎你读过的书，又来了这套，对不对？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在但有一年呢，我真的是看过这个电影，看过了大概有六遍，我也想到很多人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样子，它反映了很多爱情的故事，城市的味道，兄弟之间的情谊，还有那个深夜直播间里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人。他是谁呢？他是陈默。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很好听，这个电影很好听，这个不说的版本的 MTV 我今天又准备给你了。大家好，我是吴周彤。大家好，我是陈默。大家好，我是周准。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 为了什么男人的脸上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爱的分手始终断裂，我只是不想不痛不难，我就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你说心如刀割，总是有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伴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事 听你就好。 今天你路过了谁？ 今天你路过了谁？ 谁又丢失了你？ 谁又丢失了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从你身边经过。 我是陈默，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这个城市一定有很多的人在夜晚想要有一个人陪着你。这个城市越繁华就越寂寞，在繁华寂寞的背后，有一颗纯真的心需要慰藉，需要拥抱。我真的很渴望，很希望你每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听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档所行的音乐节目。刚刚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看完这个 MTV， 我全程跟着唱，那一幕一幕的画面又回到我年轻盛放追逐，然后失落怀疑，到最后又重燃希望的人生轨迹上。昨天晚上如果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忽然有一点点沮丧。那个沮丧来自什么呢？是来自于我太忙碌的时候少了跟父母之间的沟通，特别是我的妈妈。你经常跟妈妈打电话吗？你经常跟她联络吗？你是不是经常会这样想，我在自己忙碌的世界里忘记了爸爸妈妈的孤单？因为什么呢？也许你因为这个亲情横亘不变，也许有很多的原因你不必多说，因为你知道血浓于水，他们会原谅你。我今天晚上带着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昨天晚上我的心情。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母亲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叫做《因为》。谢谢你妈妈带我来到这个世界，见识人生的繁华。 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让我亲眼看见真实的所有，让我自己安排我的现在和以后。 每一颗心。 我又想起你，你和他们一样让人尊敬。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过得很快，一晃而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从你的身边路过，在所有的亲情、爱情、友情维持的这个情感世界里，我希望你找到一个自己准确妥当的位置，用爱表达人生，用爱感知美好。这里是十点大陆记，明天晚上不要忘记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接下来收听 Holy Music。 晚安亲爱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拜拜。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